告时间。 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高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所带来的体坛夜话节目，我是主持人王毅。在这两天呢，关于周琦和新疆的纷争是中国篮坛最受大家关注的事件。在这几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一直和球迷朋友们在进行讨论。今天的体坛夜话，我们就拿出相对完整的时间，前前后后和大家呢一起来分析一下周琦事件。同时呢，更重要的，我们还是要看一看周琦事件在最终有可能会给咱们整个中国篮坛，给 CBA 带来哪些影响。在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嘉宾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篮球评论员周贺。周贺你好。 哎，王毅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其实今天早晨在雄鸡畅想节目当中啊，咱们也提到了这个话题啊，说到了周琦和新疆队的这个纷争，应该称得上是一个纠纷了。 对， 之前呢，在关于合同的一些细节讨论当中，也有各种各样的交流，包括之前从 NBA 回来的时候，就和新疆队有过一段时间关于归属权的讨论。那个时候呢，最后按照中国篮协的认定，新疆队还是拥有周琦的这个所有权。 对， 所以周琦在经历了一段时间，那时候是无法注册，因为注册窗口关闭了。经历了一段时间无球可打的日子之后，又加盟了新疆队。现在这个问题呢，是他合同到期了。大家呢，最关键的一个词叫做优先续约权。这个优先续约权将会决定着周琦是否能够真正成为一个自由球员啊。我也看到在这段时间，周琦他向 CBA 公司提出的申诉状当中呢，其中据说是涉及了五点关于新疆队和他合同之间的问题。周贺，你所了解到的就是关于在第一次。周琦向 CBA 联盟提出申诉，认为呢新疆队的合同是违规合同。在这个事件当中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 我觉得因为周琦在签上一份合同的时候，实际上当时 CBA 的这个合同，它的那种设置跟现在还不太一样。因为在最近这几年呢，CBA 是规范了球员的合同分成 A、B、C、D、E 五类。那这在周琦上一份合同时候，应该是没有，当时还没有这么签约， 没有这么细致 的，没有这么细致。其实包括咱北京队当时小川签的合同时候，也没有这个顶薪的这个要求，是从方硕他们续约才开始说有这顶薪的设置。那所以。就是现在周琦呢，就是他现在说跟新疆队之前的合同，比如说这个主体混同啊等等这个问题，可能的确存在一些不规范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就是说，这种企业咱不太懂这个税务的东西啊，就是说他哦，比如我虽然是新疆广汇俱乐部，但是呢，我用霍尔果斯这家公司来给你。这个签约支付工资，这个到底是不是合规的？这个咱们不太清楚。就是可能从球员本身，在过去这些年也没有提出任何质疑，就因为比如合同金额啊，这个支付的工资金额没有任何问题。那所以周琦等于是，我觉得应该是一种就是说是接受的一个状态， 默许， 哎，默许了。但是现在呢，就因为双方就是想，就是比如球员想要一个自由身，俱乐部不同意，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他提出说，哎，当时这合同有问题，所以呢，就是他提出这些诉求呢，被 CBA 公司给驳回了，对吧？是驳回了。而且根据现在的就是整个联赛的这么一个合同的这种签约的办法呢，就是新疆队给周琦提供了一个顶薪，我按照联赛的规则提供了一个顶薪，当然这个顶薪可能跟周琦原来咱们说签这2000万的合同有不小的一个金额差距，但是现在这个新疆队提供的顶薪，根据联赛的规则是。就是球员必须要同意的，只要你是俱乐部顶薪前三 D 类合同，你就必须要同意。一支球队只有三个 D 类合同的名额，那只要球队给你开这个，你必须要同意。而且呢，你到任何一支球队，比如说周琦先说我不在新疆打了，我要去上海，我要去辽宁，我哪怕去广东，你去任何一支球队，都是这么多钱。 你到另外一个球队去签顶薪的话， 也是600万，也是 600万。 为什么这钱减了呢？是因为这两年疫情啊，然后俱乐部这个整个俱乐部的营收情况不好，整个联赛在这个营收在变坏，所以工资帽在下降，顶薪也在下降，等于周琦没赶上好时候。以前最开始计划是900，后来当时执行是800，然后700，现在降到600，每年都在递减。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周琦啊，还是要走。这个首先啊，咱们就说从这个钱的这个问题上来说。就是你去任何一家俱乐部都是这么多钱，那咱们不知道为什么要撕破这个，就是 就是撕破脸到这么一个程度， 嗯 啊，这么一个地步。第二呢，就是说他跟俱乐部之间的这种沟通啊，这种矛盾就是完全就不想给你打了， 嗯， 就那个状态。哎，我宁愿不打球，我也不给你打了。 可能这个矛盾从当时2019年从 NBA 回来之后，他和辽宁队达成了一定的这种默契，一定的协议。 哎，当时网上有这协议。 哎，那个时候这个矛盾就已经这种子种下了。但是当时呢，中国篮协是按照周琦出 NBA 之前， 嗯， 他和新疆队签署的一份可能在篮协备案，因为咱们谁也没看到这种备案的补充协议也好，或者说呢，是按照当时大家在整个 CBA 联盟当中一个默许的约定俗成的规定也好， 嗯， 篮协判定他的身份依然归属于新疆，可能在那个时候中间这个疙瘩就已经系上了。 对，其实当时能够看到，其实周琦呢是有想走的一个心思，就是他动了这心思了， 嗯， 当时的确跟辽宁的谈的也不错，而当时有传说咱们那个北京首钢秦总也跟周琦联系了，是吧，在美国也联系， 嗯， 回来也联系，当时有这样的一个动心思，但是呢的确当时是拦下来了，最后还是回了新疆， 嗯， 而且呢当时还有一个说法，这叫出口转内销， 嗯， 就是哎你出去转一圈回来变成自由身了，你要去其他任何球队，这肯定是不行的，就是 这当年在这个足球赛场当中很多， 哎，对， 啊，比如说北京国安的球迷一直耿耿于怀的，像当时黄博文，从北京国安 去 了全北， 哎， 从全北当时走之前承诺说我回来之后一定回国安， 对， 但那个时候呢就是都是口头上的， 哎， 没有落在文字合同上，所以回来之后他加盟了广州恒大，到现在很多的北京球迷也不原谅， 哎，这事我也耿耿于怀，这，当时说去全北回来上恒大了，对，的确这么回事，就是所以说话从就是对俱乐部保护这个角度来说呀，就是联盟呢我觉得还是更倾向于保护这些投资人俱乐部的，因为很多时候呢就是说你培养一个年轻球员，从青年队也好，然后到他这个到比如说上了一队，然后可能这个球员先按咱们现在啊就是 A 类合同打两年之后转成 B 类，比如说你再打个两三年，然后这球员呢刚刚可能就24-25岁还在一个相对比较青涩的情况，哎，我给你一个高薪，比如再给你一个合同，那这会儿这球员可能刚到一个黄金期，那在这种情况下你说我签完我要走了，那我转一圈我就走了，那这个尤其像周琦当时去 NBA 那会儿，如果他咱们说96年，当然19年这才23-24岁的一个状态，你说转一圈我回来我去辽宁了，那新疆我觉得肯定是受到了极大的一个伤害，那所以肯定是联赛要保证就是俱乐部，因为如果这样的话那谁还培养年轻球员，我就都挖角就好了，是吧，有好球员只要出去过一番或者我想办法跟 有好球员我就怂恿你， 哎，怂恿你，我给你运作出去， 嗯， 运作出去转一圈你回来你上我这儿来就完了， 不用去 NBA， 对， 欧洲那边的联赛， 哎， 那个东南亚的联赛， 韩国， 你只要出了国， 对，对，这个的确是一个空子，所以就是为了保护这些俱乐部呢，还是因为咱们很多其实球迷啊也不太理解，就是这个情况，为什么他说这合同到期了不能走？这跟咱们说这个平时上班真的不一样，就是说我上班，我这跟这公司我签了一个3年合同，说实话我不需要执行满，我3年我1年半干的不爽，我觉得钱少，我扭脸就走，提前1个月通知你，我就可以离职。但这篮球这不行，是吧？他不行，而且在国内呢，因为这什么？因为这些球员可能很多， 其实在这个平时的工作岗位当中，你说我3年合同干了1年多，我就说通知单位我就要辞职，也不是所有单位都同意 啊，对， 因为你还有这个1年多的合同，你在自己签订那份3年合同的时候一定有一些违约条款，这要看你那个违约条款，对吧，你比如说有一些岗位比较特殊， 对， 这个呢他给你签的违约条款，这个违约金非常非常高， 对， 我干1年我是不爽，后来我发现我要如果走的话呢，我赔这个钱啊赔给公司太多， 对， 我还不如忍一忍，或者说呢我就到下一家公司跟他说我提前找好下家， 对， 我要给我的公司多少多少违约金，这笔钱你给我出，哎，然后呢，我再跟 你，那你别离职了 但现在呢球员方面他一些稀缺的著名的顶尖球员，他就有人在身后，他会给你出这个所谓的违约金。当然这个违约金这个事儿啊，跟周琦这个事儿呢还没有直接关系，因为周琦是合同到期，他关于这个优先续约的这个环节，这个是中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对，其实尤其篮球啊，说还是一个相对特殊的行业，因为很多时候呢这个球员就是咱们说周琦还有特殊性，因为他之前青训在辽宁，后来呢是代表新疆打这个青年联赛，然后注册为新疆的球员了，那其实大部分的球员呢还是就是本队培养进本队，是吧，本队培养进本队，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他就是各个队呢他 投入了，包括在青年队他投入了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然后包括精力、 嗯、 那在这种情况下他有一些保护性的这种措施，就是说他在转会的时候有一些约束啊限制啊，我觉得其实这是能理解的，因为这行业的特殊性、 哎、因为在这个年轻球员培养的过程当中呢，它是一个高风险的， 对， 我可能为了这些年轻人支付了很多的训练生活包括比赛的费用，而且这些费用呢，我是需要在这一大批的青年球员当中为数不多的成才的几个人身上， 对， 要把它收回来， 对， 这个是在和其他的很多的这平时生活当中咱们找工作不一样，因为咱们找工作您上中学也好上大学也好，这个钱啊这个生活费都是家里承担、 哎、家里承担、 哎、这个你签约的公司一般不承担， 对、 也有这种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叫委培， 嗯， 就是你上大学大学四年的学费是已经有公司替你支付了、 嗯、 但是这个叫委培，所以你毕业之后你只能进这家公 司，而且会签一个相对比较长的合同，但这个是你在进入大学之前签这个委培协议之前好像就已经都沟通好了， 对， 是有这个法律效力的， 对， 但是这个篮球其实也是我觉得有点多多少少像委培这样，就是你从小进入到这个青年队的时候这个俱乐部就相当于委培一样，我在培养你， 对， 给你支付费用。周琦这个确实像刚才周贺所说的，他比较特殊在于哪儿呢？他最开始他不在新疆，他要是从小在新疆长大，在新疆一开始就练球，就比如说像咱北京首钢队小川一样，他虽然说家是 唐山 的，对吧？但是他从小就在这个队，然后在这个队成长，在这个队长大，成为球员，成为球星。他这个一条路上来呢，知道 没有太多争议， 他对他不会有太多这个归属权的。 但实际上，周琦啊，就他即便在辽宁这个青训体系呢，在阜新蓝校等等、 嗯， 其实他这归属也没有问题，只是说在很多球迷理解上认为他应该辽宁应该有话语权呀、啊 嗯。 辽宁还没说话呢，你们新疆揪着不放。其实这个事儿呢，就是说在认定上他已经是新疆青训的球员了、 嗯， 那所以他就走不了。像刚才王毅说的，这青训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说你在青年队十几岁的孩子的时候。就是包你吃包你住包你这个训练队服，然后还给你发工资， 最关键是我努力打造你、啊、让你成才， 对，这一个队可能我十几个人，最后真上一队就三四个人、 嗯、 那我所有这些这个付出其实要在这三四个人身上体现出价值来、 嗯、 那所以这个俱乐部他是不可能放走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包括周琦现在这个矛盾，刚才我在这个跟王毅聊天还在说这事儿，就是其实这个矛盾啊更多的都集中在这些顶尖的球星上边、 嗯、 尤其是说就这 D 类，你像一个联赛400多人500个球员，实际上真正能签 D 类合同的可能最多就是60个人， 现在60 啊，60个人 满算60个人、 哎、但很多队其实还不到三个， 对 吧，咱还不到三个，那就是60个人，那60个人呢就他们会有这个诉求，其他一般的球员比如说要真闹的都不用闹到这份上，就聊呗、 嗯， 是吧，我不想打了，这个队没有位置，您能不能放我走，那俱乐部一看我也本来也没有你的机会，那我就放你走、 嗯、 放你走呗，对吧，所以很多时候其实就放了，但是这种顶尖球员尤其周琦这种 MVP 级别球员他反而这个问题非常的敏感，就是矛盾会更加的这个激烈一些， 突出一些 、 哎、所以咱们再解释一下为什么是把周琦啊认定为新疆青年队的这个球员、 嗯、 是吧，因为他是在辽宁青年队出来之后呢，新疆是这个俱乐部当时应该也算是花了一笔转会费，据说是花了一笔转会费啊，包括呢也有一些坊间传言哈，说当时他在辽宁青年队的一些这个工资，新疆队那边已经就开始陆陆续续准备给他支付了，等等一系列关于钱的问题，具体这个数咱也不说，但是呢，他从辽宁的青年队到了新疆青年队之后呢，他代表新疆青年队打了2年的青年联赛，你在打这2年青年联赛的过程当中，就会在整个中国篮球体系之内被认定为是这家俱乐部的青训培养球员。就这个还有两个例子可能可以延伸说一下，一个就是前一段时间闹得也比较热闹的曾凡博， 嗯， 曾凡博为什么他之前跟首钢队闹出一段这个争议，就是他因为他要打2年的青年联赛， 嗯， 这样呢首钢队才能够在中国篮协的体系之内确定曾凡博是自己的青训培养的球员，这样曾凡博再出去打球你回来你 还 要回首钢， 对， 对吧，如果曾凡博不签那个合同当时就死活不打青年联赛， 但是打过一届， 对， 先打过一届， 那也就意味着你只有一年的青年联赛呢，在青年球员的这个认证体系当中还不能够足以认证你是北京青年队培养的球员，这是当时的一个矛盾，就是必须让他凑够2年，是吧、 嗯、 第二呢就是北控这边也有一个从东莞蓝校买来的廖三宁、 嗯、对， 哎，去年疫情的期间，其实呢有一些比赛不是很重要，但是全队呢都要去打，就是当时俱乐部希望廖三宁能够很快的完成两年的青年联赛的这个比赛的年份， 对， 这样能够保证他认定为北控青年队培养球员，未来你在签署任何合同的时候呢，你的最终的这个 归属权 是在北控而不在东莞，所以这个当时也是一个球员归属的问题。这个问题呢是中国篮协包括整个中国篮球圈这么多年来延续的一个传统，并不会因为你一个周期就把之前所有的一切都推翻， 对， 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核心所在。 就是说周琦现在其实他是用一己之力啊在挑战整个体制，就是这体制呢你现在 确实有不太合适的地方，对，尤其是对于运动员来讲，运动员在这个体制当中一直是处于弱势。 对，其实今天我在说，你说周琦错了吗？作为一个，如果从一个劳动者角度来说，我想去一个，比如说环境更好，挣钱更多，这个整个氛围更适合我的一个地方去劳动去工作，这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 对， 然后呢，从俱乐部 有这个能力， 有这 个 能力， 市场， 从俱乐部角度来说呢，我只是主张了中国篮协或者说 CBA 公司赋予我的权利，我对你有这个优先续约权，我主张了我的权利。这我也没有任何这个越权的行为，也没有什么任何过分的这么一个做法，我给了你顶薪地类，对吧，我一切都是按照规定办事儿，那你为什么不同意？俱乐部也没有错。那 CBA 公司呢，我觉得刚才咱们说了，它可能保护了投资人的利益，咱们说你整个的青少年培养的体系，绝大部分球员除了现在咱们说海外啊或者说大学这些选秀的球员，大部分都是俱乐部的青年队培养的球员。那如果说周琦这个口子一开，大家都是上来就要走，那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当年的恒毅峰也好，包括当年大巴做一年球监，咱们说去新疆也好，后来把这个全都给完善了，就是你一年不打球，你回来还得这个队，还得这个队，你不能走。那把这完善了，为什么？就是为了保护俱乐部去培养年轻人的这么一个动力。就是你别说大家都以后我就挖人就完了，那谁不知道捡现成的省事儿？我投入很多，最后未必成才，那我还不如就留点钱，我直接挖人呢，我青年队不干了。那如果这样的话，中国篮球这根儿可能就断了。那保就是 CBA 公司角度来说，他培养这个就是鼓励各队去培养年轻人也没有错。从中国篮球角度来说呢，就是你说这现在这方方面面好像都没有错。那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会产生矛盾。他并不是说谁都没错，但是个人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最后也会出现矛盾。而现在大环境咱们也说了，就是整个中国篮球的形势并不是非常好，联赛的营收也不是非常乐观，然后呢各队俱乐部投资人这个收益也减少了，也没有可能门票主客场门票的收入了，外援的这个支出球员支出都很高，那在这种情况下你球员的收入缩水了，这是一个不争的一个事实。那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矛盾可能就更加激化了。那周琦现在说要走，其实刚才王毅提到曾凡博，我觉得周琦这个事儿啊是很有借鉴意义的一个事儿。如果说妥善处理好了，未来呢就是联赛还有序的这个进行，如果说这事儿处理不好，那说实话未来曾凡博会不会比如说从那个 G League 回来，或者打两年觉得自己是球星我也要走或者怎样，那也有这个可能啊。 对，就是我跟你现在北京首钢的合同是到2024年12月31号截止， 对吧？那我现在我出去了，我在外面打两年之后，我回来之后，这个合同你怎么去给我延续履行？ 对，然后就我觉得就是像周琦的事儿，那我比如我哪怕我你不给我顶薪，但我就最后要求我就主张我这球员自由，我这权利，我是一个劳动者，是吧？我是一个劳动者，咱们劳动仲裁。那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咱们不是说曾凡博一定会这样啊，就是有就是在这个现行体制下有这样的一些可能性。 对， 那因为现在就关于激励的事儿，大家还在争论。那所以你现在未来就是说我要去别的队，那有没有这种争议？也会存在争议。所以现在周琦的事儿，其实对整个联赛来说，我觉得正好是敲了一个警钟，就是怎么去妥善处理这些球星他的这种诉求，然后让各方都能够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状态。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考验联赛的一个时刻，就是在管理上就可能像以前那样比如一刀切，或者怎样，就是比较简单直接简单粗暴的一个这种管理办法，是不是需要做出一些调整和改变，能够去灵活的去把这东西化解，我觉得这是一个考验整个这个联赛管理者的一个时刻。 就关键对于怎么着去解决这个问题哈，咱们在可以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呢，相对来讲比较集中的展开。因为刚才也举了这几个例子，我们可以呢在下半时段当中呢，比如说拿两个例子，一个刚才曾凡博这个事儿，我们可以再详细的和大家再来说一下。还有一个呢，有很多的朋友啊，都是把周琦和博斯曼来做横向的比较。在比利时烈日队效力的博斯曼，他当年呢是也是一己之力挑战体系，把比利时足协甚至把欧足联都告到了海牙国际法庭。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也会结合着那个案例和周琦这个横向的啊，咱们来分析一下哪些相似的地方，也有哪些不同的地方。再重新回到周琦和新疆队的这份矛盾哈，刚才呢说了很多关于球员归属的问题，关于合同的问题。其实最重要的，我觉得在两方，咱不能说两个人了，因为是一个周琦团队，另外呢是新疆篮球俱乐部，是两方两个主体之间形成这个矛盾。我觉得最根本的还是在于钱，这个费用。因为对于新疆队来讲，按照中国篮协的规定，他提供顶薪也是600万，相对于周琦之前所拿到的那一份合同呢，是有着非常明显的大幅度的下降， 跳水。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都不是拦腰一斩，这一砍砍到膝盖了， 对， 是吧？所以呢，周琦肯定是不满意的。那新疆肯定也不会再像怎么说过去那样，因为过去那样呢，新疆是采用了另外的一种处理方式。新疆的这个处理方式呢，其实和周琦哈、后来向 CBA 联盟当中呢提出这个申诉，也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我们现在不知道当时那个具体的合同的签约方式，因为周贺说了，说我们还有可能要去更多的咨询关于一些税务啊，公司税务的问题，比如这个钱是从新疆广汇篮球俱乐部出，还是从霍尔果斯注册的这家公司来出，这是一个税务或者说这个支出方面的问题。另外可能还存在一个问题，这在足球当中啊，当年也是存在的，就是我跟你签署一份合同，比如说我跟周贺签了一个600万年薪的顶薪合同， 哪天付款？ 先不着急，是吧？ 对。 然后呢，我先把饼给你画了。 对。 就比如说，像当时周琦啊，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就发过那么一个嘛，就说一直你给我画饼，对吧？大概有这么个意思。新疆队的这个处理方式，我们在足球领域当中啊，我见过这样的，就是他会用另外的一种方式支付你其他部分的所谓的工资款项，就像刚才说这个给周贺600万是吧？但是我之前跟你谈的，我是给你2000万，那另外的1400万呢，我没办法给你，因为我给你之后我就违规了，我就超过了中国足协或者中国篮协规定的工资上限，这个时候呢，但是如果我给你600万，你又不会来。对吧？你肯定是要主张你的这个权利，你希望拿到更多的工资。 对， 那这时候我会找一个其他的办法，比如说我在霍尔果斯注册了一家公司，这个公司呢需要一个形象代言人，这个形象代言人我可以向周贺支付1400万的年薪，作为这个公司的形象代言人。但是最终的工资总额实际上就是之前谈好的假设2000万。 对， 但是如果这样执行下去呢，大家你好我好关系非常好的时候不存在矛盾。 对， 这个钱呢，霍尔果斯这个钱可能也是比如说像我注册的一个公司啊，用其他的方式注资到霍尔果斯，我给他一个项目，然后他呢去给周贺一个代言，我再给周贺一个工资，最后这个账做平了，对吧？ 对， 你拿到你想要的钱，我这个要到了我想要的人。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在篮协如果去备案，那我只能备案那份600万的，因为另外的那个1400万呢，跟篮球没有关系， 没关系， 跟没有关系。 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周琦就会是不是跳出来说我之前跟新疆队签的这个合同和最后不太一样。他也提到了，就是关于新疆广汇的这个合同，就所谓的主体，对吧？甚至呢，大家也可以从另外的一种方式给他理解为叫一个阴阳合同。 你看看这事儿当时弄那么复杂干嘛？你把那1400万扔的变成现金，扔到楼下垃圾桶里，我估计捡回来不就完了吗？这不是咱什么都没有，我钱拿到了不就完了吗？ 那我在往这个公司账上报的时候， 我就报一个丢了1400万、嗯、那 这 个上班 就那就你的事儿了，咱就没阴阳合同了， 对吧？就批不下去了呀， 对， 就批不下来了呀。 对， 那我还得下楼比你快，把这钱先捡回来，是吧？所以这个其实也有可能是在未来合同这个谈判过程当中面临的很多很多细节的问题。因为也咨询了一些关于法律方面的一些朋友啊，他们也提到，有的时候还有一个词叫做事实合同。 嗯， 就是最后呢，你如果去通过仲裁甚至法院去判的时候，他还会认定在这个关联过程当中是不是存在一个事实的合同。 对， 如果要是真的像周琦在向 CBA 联盟当中诉讼所提到的，新疆队存在着在合同方面的违规，那这个时候咱们开玩笑的说， CBA 联盟如果认定了周琦的这个申诉，那他势必就是同等认定为新疆队在合同当中存在着明显的违规，那是不是就是需要按照周琦所提供的一些相关的资料对新疆广汇篮球俱乐部进行处罚？这可能都是当时在整个的仲裁过程当中全方位需要考虑的。 那这个问题其实我的点也在于，就是说这么多钱啊，你在那在你之前收钱的时候为什么不提出这个？ 因为咱关系好嘛，那时候关系都好嘛。 哦，然后钱拿了，这个最后现在要办事儿了，然后你说这个 对对，咱们这个关系又变得不好了嘛。 其实这我觉得啊，现在就是如果说真那么走啊，其实也不用像王毅这样，咱们说这也是不太合适。比如说啊，我母亲是一个财会 啊， 哎，也不是让我，你可以聘我母亲做这个财务顾问嘛，霍尔果斯那家公司，然后聘我母亲。 对 吧？这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你 CBA 约束我，约束我打球的事儿、 嗯， 你不能约束我母亲工作吧？ 嗯， 对吧？ 就是中超有这样的呀。 啊、对， 就家里面有亲戚被这个俱乐部聘为叫理疗师。 对， 理疗师。 你聘我母亲做财务总监、财务顾问， 聘一个高管 啊，聘一个高管，你给多少钱？这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对吧？我母亲也要工作，或者我的亲戚也要工作，那跟我没关系。所以就这种事儿，就是我觉得啊，如果说真的这种深究啊，其实这里边。肯定是有可挖的东西， 嗯， 可能也不光是这个新疆周琦，就是肯定是有这种事儿。说白了，就是在当下的 CBA 这个大环境里，你说周琦他600万啊，当然咱们说现在整个篮球大环境，包括可能这个经济形势或者怎样，就是体育圈的这个形势啊，就包括咱们说现在 CBA 赞助商缩减，然后包括这个赞助金额缩水等等，就是其实并不是那么理想。但是从球员角度来说，他认为他的价值不止这六百万， 嗯， 因为现在联赛里边。有之前签约，就是没出这个 ABCDE 合同这个规定之前，有签约金额比他还大的球员， 对 对吧？有人拿的可能 C 类合同，但是金额比他大。就是从周琦角度来说，我作为联赛的顶流顶级球星，凭什么我挣的钱比他少？这个我不能接受。 嗯， 那他认为他值得更多的钱。那现在呢，就是可能是有这样的矛盾。另外就是刚才咱也说了，就是不太理解的，如果说新疆给了顶薪，到其他任何支球队他也只能拿顶薪，那在这种情况下他有没有必要就是闹到这种鱼死网破的地步、 嗯、所以关于到底是为什么哈双方的这个矛盾会如此的尖锐呢，咱们节目的下半时段也可以继续来分析。 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这里是钟鼓楼，这里是中华民族院， 这里是国家体育场鸟巢， 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六环外了。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六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痛昏重、呕吐泄泻不舒服， 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八月末九月初，京城天气比较平稳，中午小热早晚凉，注意添衣防感冒。与此同时，北京花粉浓度将会保持在很高的水平，易敏感人群需要加强防护。 今天夜间多云见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阵雨，明天早晨会有轻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温度20度。明天白天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温度29度。明天晨练气象指数为2，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6，适合穿短袖类服装。明天白天紫外线照射强度偏强，外出还要注意防护。北京体育广播祝愿大家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校园懵懂翱翔月，北京十里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龙之声。 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为您带来的体坛夜话节目，我是主持人王毅。节目的上半时段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了关于周琦和新疆广汇之间呢就这个合同矛盾的一些焦点的事件啊。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会更加详细的展开，就这件事情呢会有可能未来给中国篮球，给整个的 CBA 联赛带来哪些影响。继续呢和周贺和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个事件。就节目的上半时段最后的时候，咱们也特别提到了关于周琦的这一份合同，他如果在新疆广汇，他是拿到顶薪600万的合同，他到了其他的任何一家 CBA 的俱乐部，按照现有的 CBA 联盟的相关规定，他也只能最多签到顶薪600万。但是他愿意要去签 C 类，那是他自己的这个问题，是吧？就是他的最高的工资合同的顶线就是600万，这个价格是和在新疆的时候是相同的，所以大家呢也会画上一个问号，就是既然你拿到的工资都是一样，那为什么要和老东家完全的闹得鱼死网破之后要离开这个体系？就你即便离开体系去了一家新的俱乐部，你再从这家新的俱乐部再去转会的时候，你也还是600万顶薪。 嗯，对，其实这是咱们刚才一直说的这个疑问所在嘛，因为都挣一样的钱，然后就是你到哪儿都是一样的，然后为什么要闹到这个地步？因为咱们说这换工作无非就两个原因嘛，一个是钱没给到位，一个是心里不痛快，对吧？就是说你这个心里不痛快，再不痛快，你至不至于说闹到现在这么僵的一个地步，甚至说我这个投诉你，我怎么样去仲裁你之类的。我觉得其实在过去这么多年也一直在新疆效力，作为新疆的头牌，所以我觉得其实是不至于。第二呢，就是说钱这个事儿呢，这问题所在嘛。就大家可以自个儿去理解一下，咱们也没法说，因为咱们也没有手头说拿到说周琦跟 证据是吧， 哎，下家的俱乐部说我能给你多少多少钱， 哎， 是吧？我从其他方面给你多少多少钱，也没有这方面的这个相关的资料。但是呢，就是咱们可以去理解，因为周琦在上一份合同可能他是2000万级别的水平，那现在这份合同600万，对他来说有一个巨大落差。刚才王毅说了，都不是腰斩，是直接砍到膝盖了，是吧？到膝盖，到小腿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不是要寻求一个更大的一个合同的金额？不管是其他方式，不管是代言或者也好，怎么样也好，方方面面的，他一定是寻求一个更高的价值。而且球员呢，说白了就是吃青春饭。那职业生涯就这么几年，然后可能是十来年，然后你的黄金期可能就是这么6、7年、7、8年的样子。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不管球员本身也好，球员的经纪公司也好，经纪团队也好，他也希望他能够利益最大化，是吧？把他的这个。把它的价值体现出来，把它的价值啊最大化的这种展现出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它的这种下一份，比如说下家或者说潜在的他要加盟的球队，是不是在薪资待遇上或者说在其他方面，比如都是600万，但是我是不是我的企业给你一些代言呀， 或者我给你找一些品牌的赞助啊，我给你找一些什么其他的活动啊，商业的活动啊等等，我能给你保证，比如说你的收入，哎，不低于之前2000万。 对，比如说在某个特别高档的楼盘，在顶层给你一层啊， 给一层，那这个那 给一层海景房是吧？啊， 那这要搁北京还不止2000万了， 啊、 是吧？所以 北京也没有海景房 啊。对，所以呢，就是从这角度来说呢，这个的确是，我觉得咱们是不得而知。但是你要说从逻辑上来说，都是一样的钱，是吧？都差不多情况下，我觉得是不至于闹到这么一个地步。 嗯， 因为这毕竟过去合作过，而且合作的时候也没说看之前矛盾那么严重。 嗯， 这么多年呢，现在突然出这个情况，我觉得可能还是就是有俱乐部开了更高的工资待遇，但 背后呢应该还是有利益或者诱惑 啊。对， 当然呢，这个呢咱们没有证据，咱们无法做出最准确的判断哈。咱们只是希望这件事情呢，周琦关于他和新疆队之前的合同纠纷能够推动，就像周琦自己所说的，推动整个中国 CBA 联盟当中球员俱乐部和投资人整个的薪资体系当中的一种非常好的这个规则啊，能够把这规则建立起来。所以有很多人呢就因此而说周琦呢是 CBA 当中的博斯曼。咱们可以再去看一看，再详细的说一下博斯曼法案当时是怎么回事呢。博斯曼呢是比利时烈日俱乐部的一个球员。就是当时呢他的合同啊，他和这个烈日队的合同到期了，马上到期了。到期了之后，烈日俱乐部给他开出的是原合同的 40%， 也就是降薪 60%。这时候呢，博斯曼选择我不续约，我要去另外的一家，好像是应该到诺曼底的，那个俱乐部是诺曼底，我要到另外的一家俱乐部去效力， 登陆去了。 哎，然后但是按照当时旧的转会规则，即便你的合同到期了，那新俱乐部在这个转会当中也要向烈日支付转会费用。 那他也是烈日队培养的青年球员吗？ 那个时候就是欧洲他没有这个转会当中青年球员的这个什么所谓的优先续约权，当时的这个规则就是这样，就是你不管合同到期不到期，你只要离开原俱乐部转会，那新俱乐部就得给转会费，就得给钱。这个呢就导致了他的转会费转会无法进行。所以呢博斯曼就一怒之下就一级一级往上告啊，先是告这个比利时足协，然后呢又告这个欧足联，一直告到了海牙国际法庭，告他们呢是违反了欧盟的这个劳动法的规定，就是欧盟的成员公民有自由这个 选择工作的 权利。最后呢海牙国际法庭呢认定博斯曼胜诉，这样整个就改变了欧洲的转会体系，也就是说你在合同到期的时候成为自由球员，新俱乐部就不需要支付转会费用了。 这是人性的伟大胜利、 哎、这个是当时在整个欧洲甚至是现在世界足坛都在通用的这个转会规则，就是合同期。而且呢博斯曼这个法案出来之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根据年龄的限制，28岁以下、28岁以上等等一个很多细节了。但是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这个球员合同到期之后可以自由转会了。那现在呢，大家在说周琦的这个事儿是不是推动整个 CBA 联盟当中的一种转会方面的进步或者说变革？就是当球员的合同到期之后，这个球员是有自主选择下一份合同的权利的，因为现在呢，咱们的球员是没有。对吧？因为咱们的现在就是，当你合同到期的时候，原俱乐部呢，就是 开顶薪走不了， 有优先续约权，这是第一。第二就是顶薪，你就我一直给你顶薪，你就一直得在这儿， 对， 你就一直不能走。所以这个呢，也是咱们整个现在 CBA 联盟当中呢，合同体系所存在的一些对于球员不是很有利，把球员放在一个弱势很无力的这么一个对立面上。 现在咱们是这异类合同，就是异类合同是年满34周岁、 嗯、 或者呢就是32岁但是为同一俱乐部累计效力12年以上的、 嗯、 你可以跟其他队签着异类合同、 嗯、 这异类合同应该是不低于那顶薪前三的这个当时第三个那工资是这样、 嗯、 就是说你到34岁你可以走了，但是咱们知道球员这到34岁之后你这黄金期就已经过了，就是咱们说詹姆斯啊这36、37还非常厉害，但你到34岁之后肯定是黄金期就过了，所以呢基本上就是这球员的整个职业生涯，只要球队顶薪签你， 你就走不了。 其实有的时候大家就说这异类合同呢更像是一个养老功勋合同。 哎，养老功勋合同，就是在咱们现在呢，我觉得就周琦跟博斯曼还多少有一点点这个差别，哎，因为咱们还是说这个青少年培养的这个问题认定了这个事儿，所以多少有一点不同。但是我也同意，就是周琦这个事儿呢是一个咱不能说有历史意义，但它的确是一个很有典型代表意义的一个事件，它可能会促成联赛的一些这个往前推动的这么一个方法。我觉得首先啊，就是说在这几年姚明推行的这个工资帽制度，包括工资的这个体系，就是说他在让联赛的工资更加的透明化。当然咱刚才不排除咱们一直在讨论的可能会是不是有一些阴阳合同啊，有一些什么这种情况这种存在，但其实这是不规范的一种体现。就是说如果你的工资都透明了，哎，说挣四百就是四百，说挣五百就是五百，说挣顶薪六百就是六百。那在这种情况下，当工资都透明了，工资帽的作用是什么呢？第一是，就是怎么说，限制各队的这种投入，就让各队投入呢相对来说比较均衡， 处于一个良性竞争的范围之内， 不要无序的军备竞赛。 哎， 第二呢，就是说均衡各队的实力，大家工资帽都差不多，像 NBA 工资帽都一样，然后呢，作为你能签的球员也都差不多。那最后就是大家实力更接近，比赛更有悬念。第三呢，就是也不能说让这个球员的工资疯涨，说一下就没边了，是吧？就这种，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契机。那这个契机的能够导致的结果有很多，就是现在第一呢是规范这些，第二就是还有一个未来潜力的一个方向，就是说促成球员的交易。 嗯， 因为在球员工资对等的情况下，这是有可能会实现的。就像 NBA 一样，球员交易，哎，我六百万你也顶薪，咱们是不是可以对等的交易一下？或者我四百二十万的年薪，你拿一个三百万的球员跟我换，你是在搭一个潜力新秀？ 嗯， 是不是这种情况？或者你给我补给我一百二十万的现金，就 勾兑一下？ 哎，对，大家就这种工资对等的情况下，大家是可以形成交易的。这在未来可能是一条通路。我觉得，就现在呢，首先要做到就是整个你的工资体系完全的透明。像 NBA， 如果你是有阴阳合同的话，那这个队是会被重罚的，对吧？是会被重罚的。就是在 CBA， 现在大家呢可能刚刚形成这个工资制度，那可能还没有那么的完善。那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让你这个体系更加完善？未来像周琦这种情况出现呢，说我不想给这个队效力了。 嗯， 然后比如他啊，你是不是还有几种约束？就别说是任何一个球员，我都不想效力，我就可以走转会，是不是还有几种约束？就说，哎，有像比如周琦或者是国家队这种级别的，或者怎么样的这种几次全明星什么级别的，或者为同一球队比如效力了什么七八年以上的，你可以要求被交易。 嗯， 那就是你可以有一些条款嘛，去限制他。在这种情况下，比如说新疆说我出周琦， 嗯， 谁愿意来交易？肯定是有球队希望得到周琦的。 而且呢，都是透明的工资体系呢，就相当于明码标价。 明码标价，大家来跟我竞价，哎，你看你出谁？比如说是吧，你王毅，你说我这边我出李慕豪，我再加范子铭，然后再加什么？你看你换周琦换不换？ 对， 然后 你给新疆队一下，比如说我出吴前，孙明辉， 对， 然后出这个赵彦浩，就是。就后来我一看，那不行啊，我出一个周琦进三个后卫不合适， 啊， 我可能就会选择另外的一种交易方式。 对，就是可能你 就大家在交易过程当中就会有更多的交易方案和匹配的模式。 对，其实就像 NBA 一样，然后其实 NBA 呢，它对这些球队也是有保护的。就比如说这个球员新秀合同到期之后，他呢球队可以给你开顶薪，也可以不给你开。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其他队是有机会出价的。那你其他队出价呢，我母队是可以匹配。比如说现在老鹰的这约翰·柯林斯，老鹰队一直没跟他续约，是因为柯林斯想要一份顶薪，但老鹰不想给顶薪。老鹰呢想留点钱，如果我不用顶薪签你呢，我能把工资帽再省下来一些，我可能用作其他的这种事儿。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老鹰队没跟柯林斯续约，但是老鹰一定会留下柯林斯。老鹰在等，老鹰等，我不给你顶薪，看有没有队给你顶薪，有队给你顶薪我匹配，没有队给你顶薪我就不用顶薪签你，你也得留下，对吧？那这种我可能一下就一年省了上千万。那在这种情况下，俱乐部呢他还是有这种优势的，就是说你也走不了，你柯林斯只要我匹配你就走不了。那其实在 NBA 也有这种保护，那其实 CBA 现在也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是说我给你顶薪了你不能走。就我觉得其实这从逻辑上来说是能够理解的，能够理解。那 NBA 也没有新秀说我这个有球队给我顶薪你也给我顶薪匹配，不行我必须得走，这是我自己的权利。而且这个球员还不是这个队培养的，他是大学培养的，高中培养的，是父母花钱培养的，对吧？那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在我觉得现在 CBA 如果你能够形成这么一个体系，就是说，哎，当我的工资越来越透明，未来能不能形成一些交易，像周琦这个事儿，包括 CBA 公司也好，中国篮协也好，大家都可以做到明面上，就说新疆队现在周琦这个事儿呢， 可能周琦需要走，周琦要走呢，有没有其他俱乐部愿意接收？ 嗯， 如果没有下家，周琦连想都别想了，因为你去，嗯，没有人下家要你，对吧？那你只能留在新疆打。如果有下家 ，OK， 哪几家你们去给新疆报价？ 嗯， 新疆来权衡一下。现在双方卡的什么呢？就是周琦要走，新疆队如果放了周琦走，新疆什么都得不着。 但是现在这个非常微妙的一些事情在于哪儿呢？在于周琦的合同到期了。如果说呢，周琦的合同没有到期的话，就有点类似于像足球比赛当中呢，我去和你进行转会，对吧？ 嗯， 你的合同还在你合同期内，我呢就要向你的现在所属俱乐部支付一笔转会费用。 嗯， 这笔转会费用呢，作为对于你母队的回报。而当你合同到期成为自由球员的之后，我不需要和你的母队，因为这个时候你等于是已经没有母队了， 对， 不需要和你的母队来进行任何的谈判，我只需要和你和你的经纪人来进行合同的谈判。 那其实也不是。 那现在这个 CBA 我们能不能够，这就是这么理解哈，就是如果说这个球队拥有这名球员的优先续约权，那下属的这个俱乐部，就是后续俱乐部想要签下这名球员，就需要向原俱乐部购买优先续约权， 等于这钱啊是买断他优先续约权的。 嗯， 就比如说之前这个之前上赛季啊，包括北控，包括首钢想这个买这个约瑟夫杨， 嗯， 优先续约权，当然在同期，对吧？ 嗯， 就是 你可以通过选秀交易，你也可以通过支付费用， 对，你是需要通过这种交易来买断他的优先续约权的。所以现在新疆呢，就是手握优先续约权， 这个权利 对 也是这个俱乐部的，应该算是什么？算是产品。他可以去销售，他也可以去自己使用。 对，等于其实这是新疆队他的一个资产，就是说这周琦呢， 嗯， 在现在你虽然合同到期了，但是新疆手握优先续约权。 嗯， 在这个面前，就是如果你有新的俱乐部想要周琦，你需要去给新疆支付一定的这个成本去买断他。 嗯， 所以我其实觉得这个事儿啊，它并不是完全不能解决的。 嗯， 这个事儿的症结就在于你现在让周琦个人包括他的经济团队去对抗整个这个 CBA 的体系，去对抗新疆队也好，对抗整个体系也好，包括如果他真的一年不打，对于中国篮球的影响也好， 嗯， 这个东西其实是不那么负责任的。而且作为一个个体， 即便他一年不打，并不解决现在后续再出现的第二次面对优先续约权的问题。 对，他今年不打，明年还是这个问题。 他和当时巴特不一样，巴特是一年不打，一年不注册呢，他就成为了真正的自由球员。现在你周琦呢，不管是一年不打还是两年不打，他这个身份，咱们套用就是 NBA 联赛当中一个可能不是特别恰当的比喻，就应该叫受限制自由球员。 嗯， 对吧？就是你可以跟别人谈合同，但是呢你不能说走就走。 对， 现在咱们的这个受限制在于哪儿呢？你必须得到自己原俱乐部的认同，放弃你的优先续约权。 对， 这个时候你成为非受限制自由球员，进入到自由转会市场。 对，他现在其实他这个状态就是受限自由球员。 嗯， 就是只要新疆队，但什么限制呢？只要新疆队给顶薪他就走不了。 嗯， 对吧？他不像 NBA 就是只要这个主队匹配他就走不了。 嗯， 他现在是就是只要新疆队给顶薪他就走不了。所以呢，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还是说，如果说我相信啊，周琦到现在为止，他不会没有说有这个有意向的下家， 嗯， 他不会说裸辞，是吧？没有人要我，我就不干了， 哎， 我裸辞不会。那谁想要周琦，谁就站出来， 嗯， 去跟新疆谈，对吧？包括同城，因为现在这情况呢是，就是几方面，全都，比如周琦、新疆队、CBA、中国篮球，四败俱伤，还不是两败俱伤。 现在就是在这个阴暗的角落里面有那么， 哎，蹲着这么 一双眼睛在， 哎，蹲着一个俱乐部， 哎， 如果周琦弄好了OK 你来我这儿，我付出的这个可能比如说新疆如果谈这个转会费或者什么这培养费， 嗯， 是不是会狮子大开口， 嗯， 那比如说人会不会谈说你来我这儿我给你，哎，比如说新疆要2亿转会费， 嗯， 要1亿我给你5000万， 嗯， 是吧？你只要谈好了你来我这儿给你5000万，我省5000万， 对 啊，这个很好吧。然后但是我没法出面， 嗯， 这事我没法出面，我一出面他要1亿， 我出面就是1亿， 我出面1亿， 啊， 你那我也不能给你，是吧？我给你只能600万。 我出面这1亿呢，就是咱们谁都捞不着， 哎， 这1亿全给新 疆 俱乐部。 这咱比如说啊， 哎， 咱们只 是 打个比方， 猜测、哎哎嗯。 那现在呢，就是说这个俱乐部能不能站出来说，哎，咱们就谈，咱们就按规则来， 嗯嗯。 因为现在呢，就是这多败俱伤的这么一个局面呢，其实是非常伤的，各方都伤。新疆呢，没有周琦实力大减，周琦不打球，这个。比如状态不能保持， 个人的 对他个人 来讲也不好， 哎，对，包括整个中篮，而且你今天不解决，今年不解决，你下赛季还是一样的问题。 对， 你总要解决这个问题。 嗯， 然后对 CBA 来说，你的这个一个顶级球星不打球， 这是也是一个影响。所以现在呢，好的解决方式就是这个队真的站出来说，哎，我有诚意要周琦，我能够出谁谁谁， 嗯， 再加比如如果你觉得不行，我再出点钱，是吧？比如我这球星也好，潜力新秀也好，然后钱也好，这方面我去给你换，行不行？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如果说这个新疆队啊，你要是死杠着周琦，你什么都得不着。 嗯， 那我不如换点比如其他球星啊，潜力新秀啊，再加一些现金啊，补偿。哎，我实力有些我补强，然后呢，我也不算是这竹篮打水。另外呢，周琦呢得到了自由身，另外那支球队呢得到了周琦，实力加强了，就是方方面面不都是就好了吗？这问题这扣就解开了。但现在就是说这阴暗角落躲着一个，就可能导致这些东西就卡死在这儿了，僵局在这儿了。你这就没法弄了， 所以这个呢，实际上呢，又回到刚才咱们所说的周琦的这件事情呢，对于整个 CBA 联盟未来的发展会产生怎么样的影响哈？刚才咱们已经分析的很明确了，就是当姚明推出了目前的合同体系的时候，其实他在向着一个更完善的合同体系在推进。如果每一家作为这个俱乐部，或者说作为咱们 CBA 联赛的参与者，都按照这个体系和按照相同的思路去推进的话，那这个体系其实现在来看，它还是相对完善的，对吧？就是你一个球员的顶薪是多少钱，一个俱乐部拥有几个顶薪的合同的这个签约权，你就只有三个。 对， 然后呢，还有 A 类、B 类、C 类，甚至是 E 类的合同，每一类的合同都有非常明确的规定。那现在呢，是不是在未来的时间里面会进一步追加？就是当这家俱乐部拥有优先续约权的时候，这个优先续约权到底值多少钱？这个可能就存在着很大很大的变数了。 对， 这个变数呢，它就会导致在未来你这个体系建设当中受到外来资本冲击的抵抗力。 嗯， 如果你这个优先续约权也是相对来讲，咱们说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进行浮动，它也有上限。 嗯， 就比如说你优先续约权也是顶薪合同，也是600万。 嗯， 对吧？我也出600万，周贺也出600万，这个可能上海、北京都出600万。 嗯， 那这时候新疆可能就会去选择我接受哪一个俱乐部提供的600万的优先续约权的这个求购，然后呢再由俱乐部再去和球员进行沟通。其实这点有点像这个欧洲的转会或者足球的转会了，对吧？就是球员的优先续约权相当于这个球员呢在足球市场当中他存在着自己现实合同，如果俱乐部不接受下一家俱乐部所提供的转会费，那你这个球员再想去那家俱乐部你也去不了。我们玩那个足球经理游戏当中就是最明显，先要是两家俱乐部谈妥，然后呢球员和下一家俱乐部谈妥，最终这个交易才能完成。如果两家俱乐部没谈妥，直接这个交易就结束了。如果两家俱乐部谈妥之后呢，你会发现球员不愿意去那家俱乐部，这个交易也无法完成。所以是不是在未来的时间里面，就关于你现在合同当中的这个优先续约权是不是也需要有一定的明确？那不然的话呢，到时候这优先续约权也变成狮子大开口。 对， 这个优先续约权就相当于球员我没有办法伸张自己的权利，我再厉害我也就是600万，但是这个俱乐部不是啊，这个俱乐部发现，哎，这个周贺厉害，周贺可能值1亿，这优先续约权值1亿，王毅不行，优先续约权可能就10万我就给，对吧？ 那咱就不可能，咱俩都是顶薪啊。 就是大概这样，就是我们俱乐部穷啊， 啊 我们俱乐部穷，我们就是我们顶薪就是10万，对吧？ 对， 剩下全是5万，我给你一D类合同10万，或者D类，当然咱们这个 CBA D类合同有下限标准啊，不是10万，就是他就按照D类合同的这个最低的标准给你执行， 对， 他不按照上限执行。 对，其实我觉得就优先续约权呢，就是咱们说把它量化到一个就是价值上其实是可以，但是球员还有它的特殊性，就比如说周琦是吧，或者易建联，那他可能跟其他的球员又不太一样。 但是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你比如说在咱们的很多的规则的细化过程当中，像当年大巴一年不打球就成为现在叫就咱们就可以称为非限制自由球员，对吧？他可以完全进入到自由市场当中进行交易。这个问题呢也通过后续的一些相关的规则，他把这个漏洞补上了， 对， 完善了。现在像周琦，就是你在一年不打球，对不起，你还不是自由球员，你还是受限制的。那是不是在未来的时间里面呢？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浮动，因为像周琦、像易建联，包括其实像王哲林这样的这种顶流的球员，这一批球员，他们是属于在前一个 工资体系，前一个 CBA 的这个整个的执行的这个生态环境当中成长起来的、 嗯、 那你在未来的这批年轻人，咱就说两千后， 嗯， 你这个体系如果一直建立，两千后等他们成为当打之年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之前现在你面对，就说周琦我怎么跟签， 嗯， 对吧，易建联我怎么签，这易建联这老将这么多年我怎么签，那时候没有，大家都在这个体系里面，你签的第一份合同就是这个体系里面的合同， 嗯， 那个时候可能就纯粹了。中间这段时间我觉得是一个属于新老体系当中的交叉在一起的一种阵痛期，它是一个很混乱的这个时期、 嗯、 这个时期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只能是一事一办， 对， 一人一办。 我觉得这一事一办就是咱们说这个非常非常有道理，因为就是第一呢，这口子还是说就是在整个 你不能随便开 啊，不能随便开、 嗯、 然后呢，但是呢在针对这种特殊情况的时候需要有特殊的这种应对， 嗯， 然后这是非常重要的。再有呢就是说像刚才咱们说优先续约权的这个问题，其实你可能最未来也能够给它形成一个价值的一个标准，就比如说、 嗯、 哎他进了国家队啊、进一次加多少钱，然后比如这个入选集训队加多少钱，然后比如说进国家队多少钱，然后比如代表国少多少钱，或者怎么进全明星多少钱，然后你可以把这累加累加累加，最后可能加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数。如果这个球员真的非常非常出色，那可能累加到一个很大的数。 另外呢，就比如说你在限薪的情况之下呢，限投， 对， 对吧，你的这个优先续约权的支出成本算在你俱乐部的经营成本里面，你俱乐部一年的经营成本总额我是有上限的， 对对，所以就是在这种方面我觉得其实还是可以慢慢的去逐步完善的。周琦这个事儿咱们说了是一个具有一定意义的就是一个事件，就当然从他个人的这个角度来说呢，我觉得咱们且不说这孰是孰非，因为咱们刚才说了就是他从自己角度出发也没有错，是吧，人不为己，这很正常的一个事儿。 对 啊，对，所以就是咱们也不说谁对谁错，但是这个事儿可能会促进联赛的不断完善。咱们刚才也说其实现在包括这个工资体系的这种推行，叫它慢慢的行，就是可能给未来的这种球员交易啊流通啊就是奠定了一个基础了。 嗯， 那再往下怎么去推进这个事儿，我觉得从周琦这个事儿也好，或者说未来如果他有其他情况也好，可能会给就是形成一种这种推动的作用。 嗯， 那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联赛就会越来越完善。如果有一天咱们的球员球星也能交易了也能交流了、 嗯， 然后那当然更好。其实咱们也不光说现在就是在 CBA 说实话相对来说呀，因为这个管理之前一刀切呢就这种特殊情况还比较少，就是还是比较简单的，简单明了。你看 NBA 更乱，是吧，人家说我就要交易去篮网，你有辙吗？你只能去篮网。而且呢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俱乐部如果跟你球星关系好，那我比如说我给你交易到篮网，篮网给我什么筹码我都接受了。 嗯， 或者我那如果说你已经去明确下家了，那下家就可以，我就是不是就可以给你很一般的筹码了，因为他只来我这儿，我就给你30块钱你也得卖，是吧，别队给你100，我30你也得卖。所以就是你看上赛季包括格里芬要买断，各队就是球星要买断，买断完我就去特定的某支球队，那个俱乐部啊就真是这个吃哑巴亏，那没办法。那所以呢就是对投资来说也是伤害。那现在咱们呢就是虽然一刀切呢你说这没有那么人性化，但其实对各个俱乐部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保障的。那就是未来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咱们说这特事特办一事一办，让这个整个联赛更加完善，这个体系更加完善，规则更加的完善，我觉得其实这个是可以去不断的去提升和改进的。 而且其实换一个角度哈，就是在整个的 NBA 当中呢，球员其实是这个联盟的核心竞争力，他是依靠这些优秀的球员所打出的精彩的比赛来给这个联盟创造更多的价值。但是在我们目前 CBA 联赛当中呢，球员还不能够100%的称为核心竞争力，因为我们更多的还是靠投资人的外部输血来运转一家俱乐部。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肯定在联赛的管理方或多或少会天平有一点点倾向于投资人这一边。但希望我们的联赛越来越健康啊，在未来的时间里面呢，球员、投资人包括中国篮协三方共同努力，形成一个等边三角形，这样我们的联赛的体系才能够更加的完善。那周琦的这件事情呢，在之前没有预见过，周琦作为第一个触发目前合同体系的球员，他也是引发了各方的关注。如果这件事情妥善好的话，那在未来的时间点不会出现第二个周琦。我们希望的是通过周琦的这件事情把未来我们的体系尽可能的去完善，哪怕也许在有一天出现第三个非常特殊的球员 去触动了当时已经觉得很完善的体系的时候，也不用怕，我们也可以一步一步的慢慢解决这些问题，让我们的联赛更加的健康。 对， 这我想才是周琦事件给大家所带来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吧。 对， 来看看时间原因，今天的夜话呢就先聊到这儿，我们对于周琦事件也将会持续关注，也非常感谢周贺参与节目的讨论，咱们下一次体坛夜话再会。 再见。 展现冰雪激情，共筑北京冬梦，冬奥加速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我是夏萌。在这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又会沿着时间轴重走一遍那些曾经举办过冬奥会的城市。那今天时间轴就倒回到1936年，冬奥会重新又回到了欧洲大陆，这一次他来到了德国的加米施帕滕基辛。